那么我们看看导弹死亡与受伤导弹这两种机制有什么区别呢？首先看看导弹的区别。那么在导弹死亡机制中呢，比较老的事物必须等待较新的事物释放它所持有的组织项。所谓老的事物，就是说它最早比较早的进入了系统。因此，如果事物变得越老，它越要等待。而与此相反呢，在受伤导弹机制中，比较老的事物，也就是比较早的进入系统中的事物呢，从不导弹比较新的事物，也就是说从不导弹后来的事物。